大家喝到高品质羊奶粉。4007105106 4007105106，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再次提醒，今天明天是最后两档的推荐，如果错过以后69这个价格就没有了。40071051064007105106，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4007105106。 当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人类的足迹不但登上了月球，接连制造出的航天器都已经到达了太阳系的边缘，但是我们却对于脚下的地球知之甚少。地球内部的神秘构造究竟是怎样的？据报道，来自美国、英国、中国等12个国家的30多名科学家正准备在南大西洋，其中一处名为呢亚特兰蒂斯浅滩的地方，试图进行人类历史上首次打穿地壳与地幔边界的尝试。我们为何要进行这样的尝试呢？这个行为会引发地质灾害吗？来吧，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去探秘地心。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先来回顾一下在历史上的12月22号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今天的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于整个人类的后续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我们要说到的这件事儿发生在1938年12月22号，在这一天呢，原子分裂实验的成果首次公诸于世。非常有名的来自德国的核物理学家奥托哈恩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说他们呢发现了原子呢可能分裂并且释放出原子能。哈恩呢凭借着发现核裂变的现象，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这个发现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也是偶然得知。在1938年的时候啊，奥托哈恩和他的小伙伴们呢在进行实验的时候啊，发现了一个偶然的变化。他们原本呢用质子轰击铀元素的时候，他们对于实验的结果呢预期是想得到呢其他的元素，但是啊在实验结束以后，他们却获得了更多的钡元素。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假设，这个实验结果呢原来并不是制造了新的元素，而是铀在中子轰击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核裂变，变化成为了钡和氪。在这个反应的过程中，释放出了200兆伏的能量，并且释放了中子，由此呢是产生了连锁反应，裂变呢不断的叠加，其叠加过程当中啊产生的能量要比煤炭高出了数百万倍。核裂变的发现呢，其实改变了人类的能源结构。在此之前呢，我们认为啊，能源来自于汽油，来自于煤炭，但是后来发现，通过核裂变的方式，我们能够呢得到更多的能源。但与此同时，在人类历史进程过程当中呢，一个杀人的恶魔——原子弹也就此诞生。不过现在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核电站的应用已经呢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更加安全、更加洁净也更加高效的一种新的能源的使用方式。今天呢，我们在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和大家回顾了一下原子能分裂实验的结果，在1938年12月22号公之于世。 FM 100.6 AM 828 AM 828北京新闻广播。 首都文明办联合北京新闻广播推出绿色生活好市民系列广播故事，文明北京蓝天行动，爱北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一下呢，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陈安泽，陈老师您好，咱们又见面了。 好，你好。 另外呢，还有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陈虎龙，欢迎虎龙，你好。 嘿，各位晚上好。 介绍二位出现在我们的节目中，接下来呢，和二位也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个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看见以后，以为这是一个科幻片呢，但是仔细看了一下，原来这是真的。最近啊，来自于美国、英国、中国的12个国家的30多名科学家呢，正准备在西南印度洋当中的一个名字叫做亚特兰蒂斯浅滩的地方进行钻坑。我刚才说错了啊，是在西南印度洋，不是在大西洋。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打一个眼儿呢？试图进行人类历史上首次的打穿地壳和地幔边界的尝试。关于地壳和地幔，虎龙，我们在上地理课的时候好像是曾经学过，说整个地球的构造大概是这么构成的。 是， 比如外边的这个皮儿就像苹果一样，苹果皮儿是地壳。 哎，对。 然后呢，中间这词儿可以咬得动的，这个叫地幔。 啊， 最后咬不动的就是地核。 地核。 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 是，咱们都知道这个地壳这块儿，这个从地面啊深度到80公里。 嗯。 哎，地壳。然后呢，再往下呢就是地幔啊，地幔呢分为上地幔啊、下地幔啊这一块，所以呢，地幔下面呢再往里面，地核是2900公里到6370公里啊，我不知道我这个数据掌握的准不准，一会儿请陈教授再我们分析分析。从其实我这边我们学到的，包括平时掌握到的一些这个地球的一些这个普通的一些知识来看到的，就是有很多传说。 嗯， 比方说之前有这个美国的一个将军，在他日记当中就写到，他曾经从北极啊进到这个地核的内部，据说当时是1940年的时候看到了这个地核人、地心人啊，穿着也是这种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是吗？ 好像是美国人的服装吧，还是说着北欧语或者是德语？ 天哪， 有着英语的口音，好像还就有这样的传说。而且呢，据说这美苏争霸的时候，当时也是有一些资源啊，发现了一个巨大的这个水洞啊，里面超过了很多地球海洋的水的总量。等等等等，这样的传说不一而足吧。 2008年呢，有一个电影上映了，它是根据呢儒勒凡尔纳的小说地心游记改编的这个电影。 对， 讲的就是主人公来到了地球的深处，然后这是一个非常梦幻的世界，这儿有很多奇异的这个生物，而且呢他们最后啊还是经历了一系列的探险和逃生。这个电影呢想必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对， 今天我们和各位来说的这个事儿，真的是有科学家们来去探秘地心了。陈老师，刚才呢虎龙也说了一下我们过去在中学啊地理课本当中那些知识，对于地球的构造真的是我们刚才回溯知识的时候说的这样吗？ 是，这个今天晚上很荣幸能够再给各位听众来见面。 嗯， 我想啊，在讲这个刚才玉龙提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多说一两句。 嗯， 就是说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地球。 嗯，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 嗯， 是我们的家，所以说作为一个人来讲，应该是对家应该说了解。 对呀、啊，谁不了解自己的家呢？ 对呀、啊，但是啊，我们这个家实在太大了，所以说对他的了解，很多人都极为有限。那么就是说，而且我认为每个人对这个家是应该了解的，特别是我们青少年，我们正在成长知识，应该了解。那么了解我们这个家，那么就要知道地球首先它是一个球体，但它不是完全一个这个均衡，就是纯圆的一个这个球体，它是个椭球体。 对， 它的赤道的半径跟两极的半径是不一样的。 有人说地球的这个形状看起来像个土豆啊， 就是，但相差不是很大，但是个椭球体吧。但你这个举这个例子也可以，但是它不是精确的就像土豆那个样子，是吧？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半径有多大的？就刚才的6700公里，就是这个，你想6700公里，也就是直径就是一乘一倍的话，都12000 千多公里， 嗯， 说是是很这个是很大的六千七，那很大了是吧？ 可是陈老师，这个数字现在对于很多人而言不算特别大，为什么呢？比如说你经常坐那个国际航班，你随便飞几次就一万多公里就出去了。 是，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那是在空气里边走， 嗯， 所以说上天是比较容易的，入地是很难的。 为什么呢？ 哎，为什么呢？就是说上天它空气比较稀薄， 嗯，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航天器啊，我们就可以上得很高很高， 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嗯。但是你要入地的话呢，因为地心越往地下走温度很高， 嗯， 就是说每向下走33公尺就要增加一度，330公尺就10度了。 嗯， 如果是你再加上地板表的温度，那就不多了。你要3300公尺的，都100度的，人大概正常的生活也就是30多度左右比较合适吧。 嗯嗯，对对，再高就不行了。 超出38度的话就发烧了，那怎么可以的？ 嗯， 所以说入地很难。入地就是说，对于入地可以入到什么一个程度的矿坑采矿， 嗯， 大概最深的矿井也不过是4-5千公尺啊。 四五千公尺，如果换成公里的话是几公里？ 4-5千公尺，就是1000公尺是1公里吧？ 哦， 那么就4-5公里， 这就是最， 哎， 最深的矿坑了。 就是，这是我们就是采矿， 嗯嗯。 那么用打钻，在也打过钻，就是打深钻要了解。那么就是说，顶多的大概最深的大概是俄罗斯的，他们打的也不过大概12公里左右， 就等于说像钻井就钻了12公里的井。 对呀，啊，说人对地球的了解是极为有限的。 嗯， 那么对地球来讲的话呢，你要明白，它就是说分了3个大的层级，第一个叫地壳。 嗯， 地壳的话呢，平均的厚度是33公里。 嗯， 啊，33公里。那么然后呢，那么地壳下边是地幔，地幔的话呢，到地幔就是说到这个，那么就是说在33公里以下才是地幔了吧。 嗯， 那么到2900公里，就是说这是这个几率都是地幔了， 就是33公里到2900这段都是地幔， 就是地幔，我们叫地幔了。 嗯， 当然呢，就是我说这是平均的地壳地壳的厚度，还有深，就是说海洋跟陆地是不一样的，在陆地上这个地壳的厚度是比较厚的，像我们的珠穆朗玛峰地区， 嗯， 我们可以到60到70公里， 嗯， 这么一个位置，那么平均33公里了哈。如果在海洋就比较浅了，就是这个5到15公里的样子。 对，因为它是在海平面下面的。 对呀，啊，它的地壳就比较浅了，但最浅的有1-2公里的也有， 嗯， 也有。那么就是说，你看这个。所以说这个分层大家都知道，都要了解，正像我们这个一个鸡蛋一样，我们打个比喻吧， 嗯， 这个地壳的话就是蛋皮儿了， 鸡蛋壳 啊，鸡蛋壳了是吧， 嗯， 然后呢就是蛋清的话呢就相当我们的这个地幔了， 嗯， 那么这个里边的这个鸡蛋壳的话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就算是就是说这个 地壳 的吧。 那就这一次这些科学家们共同来做的事情，只是把鸡蛋壳给它打穿了，鸡蛋壳和鸡蛋清。 鸡蛋壳没有打穿，鸡蛋壳打不穿，33公里，你想问最深的算， 嗯， 才打了12公里。 那您说打不穿的，这次他说打穿了地貌和地壳的这个边界， 哎， 这是什么情况？ 就是你看他为何选择这个印度洋的这么一个这个什么呀， 这个叫 亚特兰蒂斯， 哎， 对，亚特兰蒂斯浅滩， 对， 感觉好像风景很好的一个 浅滩，他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 嗯， 而且这个地方什么呢，它是印度洋的一个洋中脊， 嗯， 中脊就是它的脊梁背的地方，中脊嘛， 嗯， 脊梁背，那么这洋的中脊就是一个板块的一个边界， 嗯， 那么它这个中脊的形成呢，也就是地幔的物质往上涌形成这个中脊，说它这个地方是叫个浅滩，就证明 它离地幔的厚度是不是很大的？ 嗯， 但它没有具体的来报道它的厚度是多少，我想也不过是几公里吧。 嗯， 那么几公里也就是几千米了哈，几千米了，几千米的现在去做一个钻探是很容易打穿的。 嗯， 就很容易打到地幔的。 嗯， 那么在这个如果在陆地上大陆上打，那你最浅的地方也就是平均33公里，那你怎么打？你33不可能嘛？ 就咱们现在现有的技术， 33公里就 没有办法给它打穿33公里， 不可能。不，就最深的钻探才打到12公里，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地形是很热的， 嗯， 你很多的就是这个再好的材料到那儿都软化了， 融化了， 打不下去， 嗯， 打不下去。说是这么一个道理，他选择这个地方打，他肯定这个浅滩的，它离地幔的深度是比较浅， 嗯， 比较浅。 这儿好操作嘛，就是比较 好操作，就是打的可以打浅一点，就可以打到地幔了。 在这儿选择了一个 easy 模式， 对。 如果说在这个普通的大陆上是一个 normal 模式， 嗯， 要去青藏高原是一个 hard 模式，就跟玩游戏一样，三个模式不一样， 是。 他要选一个离地幔最近的地方去打， 嗯， 我认为这个地方选的很好。还有中国科学家的参加，因为中国的说实在话，在地球科学的研究方面，在世界上并不落后，也是在前列的。 对， 说中国的科学家参加是很自然的。 嗯，就您刚才提到了一点，叫上天容易入地难。 对， 同样是100公里啊，虎龙。 嗯， 往天上走100公里，人类已经了解的太清楚了，甚至我们发的卫星都已经远远的高过100公里。 没错没错。嗯， 但是往地底下走100公里，您刚才说，就现在最深也就是走12公里。 12公里是钻，但人到达的顶多是5公里。 就5公里、 啊，只有5公里， 只有5公里。 所以我们对于自己生活的这个地球的了解真是太有限了。 当然了， 嗯， 就是说，连它的一个皮儿都没蹭破。 对，我们一直生活在鸡蛋壳上面。 对， 这鸡蛋壳啊，过去 还没有打穿。 对，鸡蛋壳都还没有打穿， 嗯， 还不知道里面的鸡蛋清是什么味道呢。 对，鸡蛋黄什么样都不知道， 不知道。 那问题就来了， 推测的。 陈老师，那到底依据我们现在的推测，那这个鸡蛋清到底是个什么味道？火龙，你猜猜鸡蛋清是个什么味道？ 我觉得是一种混在一块的一种状态。叫混沌状态。 嗯， 我觉得好多科幻小说当中都写到说，比方说我记得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印度的一个梵文小说当中说到一个故事， 嗯， 就是说好像是古代人都已经在各个亚欧拉美底下有这种隧道， 嗯， 啊，隧道之间互相能联系起来。 哎呦， 从这隧道进去之后呢，这个相互之间，这个之前的这个远古的人都已经从地底下能够相互通，而且地底下的时候，那说明这个相互是混沌的，混沌的当然才能打开啊。 就这个吧，其实给很多的电影啊， 嗯， 提供了特别好的创作素材。 没错， 你比如说咱们这边啊，中国想去美国的话，要是真有这样的一条隧道， 能，嗯，底下走， 那可就太快了。 是 啊，现在我们坐飞机得10几个小时，要是有这隧道直接穿过去，可能几个小时就到了啊，没准跟去趟通州的时间差不多。那回头我们再向陈老师请教一下， 嗯， 陈老师，按照咱们目前对于地球内部的了解，地幔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这个地幔也分为上地幔和下地幔。 对， 刚才这个小陈他也讲过了，那些只是一个科幻小说所说的，那完全不是事实， 嗯， 也不可能， 嗯， 怎么不可能的话？那么对于地幔来讲，就是地壳是什么物质所组成的？主要是硅跟铝。 嗯， 什么是硅的？这个大家知道，硅可以做什么？二氧化硅，玻璃， 嗯， 是不是？ 对， 这个大家常见 的。还可以做手机的芯片。 是芯片的话，这都是硅。铝大家就是用的铝锅嘛，就这两个为主。 就这俩东西比较多。 为主，哎，就是为主。当然呢，这是上地壳，在下地壳里边就是铁跟镁了。 嗯， 它组成什么的？就是玄武岩了。玄武岩了，玄武岩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的，这个柱状的，有柱状节理那种黑色的，它的颜色就深了。 嗯， 那么在地幔里边主要是铁镁的硅酸盐类了。 嗯， 啊，铁镁硅酸盐了，但是它的矿物的结构就不大一样了，就是不大一样了。当然这是一个要讲起来很深的知识，大家将来可以去看有关资料就好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地幔的最上层还是 固结的，也就是有岩石， 嗯， 大概有个到几十公里的样子吧。那么就是说，从几十公里之下到这个200公里，从这么一段，它是一种熔融状态的， 熔融 状态的， 哦， 也就是说塑性状态的， 就有点像那个熬出来的粥是吧？ 对， 在家里煮过粥， 比那个当然更稠一点了， 哦， 啊。那么就是说，很多的，就是说火山呢，物质来源， 嗯， 可能很多都是来源于这种地幔的物质。 那就是说，现在 熔融的物质 能够喷出来岩浆的火山，都是和地幔是相连的。 哎，就是大部分，当然就是说是基性的，就是那些什么，但也有酸性的，上地壳的也有，这个是那个下地壳的吧，也有， 嗯， 下地壳的也有，嗯，也有。那么就是说，一般如果是流出来都是就是黑色的石头、玄武岩之类的，那么就是地幔来的。 嗯。 那么就是说，再往下，凡是就是也有人说，就是又比较那个坚固了。那么到了地核的话呢，就是主要是贴给镍，就是镍，就是当然是就更加的这个致密了，更加的这个比重更加大了。 嗯， 但也有认为这个地壳的这个地核的上层的也有液态的，当然这都是各种说法的。 这个就是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儿特别好，叫可能。就现在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家推演出来的，或者通过其他的技术手段先是预估出来的或者探测出来的，并没有实际说我伸进去一个管子，就像是很多人做那个细胞穿刺一样， 嗯， 我扎进去一个管子然后再抽出来一点，嗯，看看到底有什么，嗯， 对，所以说这自然是为什么人们就迫切需要去在印度洋这个浅滩这个地方打一个转的。 对， 就是要真实的看看地幔这个界跟地壳的这个地形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嗯， 它的物质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它的物理性质、化学成分、岩石组合到底是个什么，而且就是说有没有生物的存在， 嗯，啊， 是不是， 啊，您说不排除还有生物的存在，啊， 对呀， 啊，那么深的地方， 哎，就是因为这个也可能会有，当然这个， 嗯， 将来自有把这个岩芯取出来之后， 嗯， 经过化验，如果里边有碳的分子， 嗯， 啊，那么就说就可能推测就会有了，因为它可能会产生有机的东西了，是吧？ 嗯， 哎，那么就说，所以说人们为什么这么迫切的需要把这个地壳打穿，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就是说实在话的，就是技术打穿了，你还是了解的很有限。 为什么打穿了还是了解的很有限呢？ 因为你想啊，就是说这个地球，就是它的就是说有6000多公里， 嗯， 你就是打了，比如说海底下你打了10公里或者8公里， 嗯， 你还是一个皮儿的，是吧？究竟里头是什么样子， 嗯， 还在推测。当然这个推测并不是说没有完全根据的，它是用什么的？用物理方法，用地震波， 嗯， 就震波， 嗯， 地震的话发生以后的震波的传递，它遇到不同的物质，它的波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这个方式， 嗯， 看看到底推测是什么物质， 这就等于说现在 推测的了。 很多医院当中做那个 B 超啊，就等于说给地球做一个 B 超，看一下是个什么情况。 对，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嗯， 但是这个当然 B 超的不一样 ，B 超是亲自看见那个形态， 嗯， 是形状，这个是取得这个数据，这是一个数字，看不到形态， 嗯， 是不是？这还跟那个不一样，跟那个 B 超还有点不一样。 那您刚才讲到，就是我们现在可以钻探地幔，包括在地幔当中还有很多的一些更有价值的金属，比如说刚才您提到就是镁啊、铁啊，这个对于现在人类的生产生活很重要嘛。除此之外，可能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贵金属，比如说黄金，在这里面有没有？以及我过去还看到一些材料说，现在大家呢这个非常追捧的那个不灵不灵的钻石， 嗯， 也都是从这个地幔里面出来的。那打穿以后，是不是未来这些东西就会源源不断的有了？ 这个据我的这个推断，这是不大可能的，因为这个肌肉有，它不是很集中的，也是很分散的，那么就说这是不可以的吧？就是只有钻石，它的形成的深度那不是几公里，要一二百公里才能够形成。说你只是一打了，就是这个八到十公里，那你是远远达不到的。但现在人们呢，想这个在宇宙里边，就是说去找这些东西，宇宙里边可能就有，比如说这个星球，它就是一个某种金属、某种元素组成的。现在有这么一个设想，这个我想这是可能更加便捷的一个方式。 毕竟上天容易， 这个方式 住地难嘛。 去找解决这个资源的问题啊，这是不大可能的。 嗯， 就我自己的这个判断。 是，其实刚刚老师说到这个，如果里面可能会有碳啊，会有生命的存在。 对， 我还看到过一个传说，可能会有一些微生物，一年级的寿命的微生物，他们还有一些酶啊，有一些这个非常好的一些这个效果，是不是对医学会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也很难讲，就这个事情我们还是得看它最终能够钻出来点什么东西。 对， 但是啊，就是随着人类对于地球本身的研究，其实有一些过去的传统科学的观念在修改。比如说过去我们认为说，所有地球上的生命，你的生存必须要满足阳光、 对 氧气、水这三点。但是啊，就是有科学家们在海洋深处，就是冒出来的那个就是海底的火山，在火山口发现了有些生物，这个生物它没有阳光，那是黑黢黢的一片，但是这个生物依然还在存活。就其实不见得说要有阳光，比如说有一定的温度也是可以。那么在这个地幔当中，是不是还会在颠覆现有的科学的认知？我觉得这个 很难说， 但很有可能 说了。所以这正是人们去为什么很急于就是了解地幔的这个原因。也许将来有很多新的科学能够发现。 对，您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来啊，就当年美国的 NASA 在进行登月计划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人就质问他说，你看全世界还有这么多的儿童肚子都吃不饱，你们花费好几十亿美元去干这个事情，为什么不把钱用到这些孩子们的身上？ 是， 我觉得可能这个类比啊，我们今天讲来大家都知道登月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是在哪里，是不是？陈老师，我们也可以同样说来，就是人类去钻地幔，有人可能会说，你们这科学家干什么？别的事情不去研究研究，你没事给地球打眼儿干嘛？其实这个给地球打个眼儿，其实这个作用或者这个意义也是很明显的。 当然了，就是因为地球表面我们所产生的现象都跟地幔分不开的。我们那些矿产， 对 这个我们的一些这个地质现象，比如火山的爆发， 地震， 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板块运动，都跟地幔的活动都分不开的。那么了解地幔，那么就解决这么个问题。所以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家园，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地幔的重要意义。它在这个地方，也许很多的科学的问题的话呢，能够从这里边得到解决，或者是至少是往前能够推进，这是很重要的。 对，您刚才提到说现在很多地质运动都是和地幔是有关系， 当然 比如说大家平常熟知的那些板块的理论，地球上的这几大板块有一些挤压， 对， 有一些是分开，地震也是由此而产生。那么对于这个地幔的了解，是不是也有助于大家去了解一下地震的一些机理，关于日后哪怕说是预报啊、预测呀、这些事儿都能够很好的做出来。 当然了，对于这个地震可能就是如果是把地幔的这个界限搞清楚了，有所帮助。但是是不是能解决这个地震预报的问题，是可能我认为还是难度很大的。这个并不是。就是说你对地幔这么一个小钻那个了解的还极为有限的，因为这个地球这么老大，各个地方的它是不均衡的、不均匀的，物质组成也不均匀的。你用一个钻一孔之见你都去解决那些问题，看起来难，但总是要不断的往前进步。 对， 是明白吧？ 您说到这进步的时候， 是从根本上来说，你是哪人？地球人，对吧？哎，就是咱是地球人，那地球人咱就得了解自己生存的这块地方。 可是你说到这儿，有很多地球人，现在大家有担心啊。就这次这个钻探呢，对于全世界的地质勘探领域、研究领域，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革命性的进展。 嗯。 但是有人认为说，这个项目很有可能成为一种灾难，并且呢，引发一场巨大的地震或者火山爆发。许多科学家们现在认为说，深孔钻井和人造地震之间也许存在着一种直接的联系。如果海下的地震足够大的话，甚至会引发类似于2004年印度洋海啸一样大的巨大海啸，就是说，你看你们这次啊是在印度洋钻孔啊，在那给地球打眼啊，你们这眼万一打得不好，就像有点类似于给那个人那个针灸一样啊，你们咔嚓一下那一针扎到地球的 穴位上了，是， 然后地球咔一震啊，这个再来一场大地震或者再来一场大海啸。这个事儿他们担心有没有道理啊，陈老师？ 其实这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科学家来去，我想真正的这个地球科学家不会有这样的说法，也许是一些其他界的。那么就是说他打到地幔，这是打到上地幔，上地幔原则上来说还都是固结的，都是岩石的，都是石头的。那么打到石头里边，那么取几块石头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它绝对打不到那个，比如说岩浆囊啊，或者是说那个就把岩浆打出来了就喷出来了，也不可以的。另外何况的话呢，它这个钻探的，它的工程师他是每一步他就要详细观测，他要有预案的，要有控制的，说这事情我认为不会发生， 对， 就放心，不会发生。 是不是大家现在看那个电影看的多了， 看多了 我记得有一年 有网友说什么，这个地球这表面我们给打漏了，打漏了往出漏东西怎么办，天天往出掉东西。 你看就像那个有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嘛，就2003年叫地心毁灭， 是 他讲的就是地球的这个地核啊开始衰败以后呢， 金属核， 对，就有点类似于像是这个发动机要熄火，锅炉要熄火了 啊， 你这锅炉里面的这个烧的煤都要熄火了，你外面烧的水肯定是就凉了吧， 凉了， 就说地球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熄火了，说你们这次在钻探的时候，那个探针咔一下去啊，地球给它扎漏了怎么办，里面那岩浆滋滋滋往外冒，要是熄火了这可怎么办呢。 还有一评论说会不会像打开什么潘多拉的魔盒，病毒也都出来 啊。哦，要是这么讲的话，这好莱坞又有很多的这个 是 这个资料，未来可以来去拍电影了。 嗯， 今天 但是我说啊， 您说 这些正是需要了解正确的科学去判断。 嗯， 像这些东西我认为都是一种臆想，就绝对不要去相信，是不可能的。说正是我们要了解地球，学一点地球科学的知识，不会有这种去发现。那些幻想的小说他可以随便去写，但是这个绝对不会发生。 多听咱们的节目，照亮新闻深处。 不过话说回来啊，陈老师，我真觉得不同的学科之间受制于天然大条件的影响，可能你想在这个学科当中多走一步付出的努力是不相同的。你例如说就是外层空间或者宇宙深空的探测，我想多往前走个100公里，那太简单了，我多装点燃料 就行 啊， 对， 或者火箭再做的更大一点， 是不是 就可以100公里嘛。但是如果说你要在地球表面你再往下，别说走100公里，多走10公里，这已经是人类走了这都几百年了，这还没有走过20公里那么远呢。 能不能生产出一种超级钻头来，我就在想能往下钻，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难呢，陈老师？ 你这事儿我觉得是这样，我们现在用的所有的材料都是从地球本身的这些元素当中提纯出来的，提纯出来之后再用这种材料来去钻它，就是钻这个地球本身，就是有点用矛去怼那个盾一样，这个天然就存在这种哲学上的不可行性啊，这是我的想法。您觉得呢？虎龙刚才讲的有可能吗？未来 它还不是它的硬度的问题，关键是它的温度的问题。 温度啊， 就是温度的话，你想，每向地心里边走，下边就是33公尺增加一度，你去算一算，是不是？就是说，如果1000度，很多东西都融了 ， 是不是？ 嗯， 你要到1500度、2000度，你说什么东西都融化掉了，你怎么往下钻呢？当然了，将来也许会人能够创造出来更加